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啊，老孙去你、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都说这好心情是成功的开始啊，有朋友的陪伴和祝福，咱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么咱们的娱乐大篷车在今年要大变身了。怎么个大变身呢？我担任导游，带着正在乘坐娱乐大篷车的诸位游客们，咱一块儿来寻找快乐啊。那么在今天咱们这个旅程当中呢，我就为大家搜罗了这么一些个优秀的祝福的歌曲，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这些祝福。那么首先，如果说到台湾的这样一个组合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陌生，这就是在歌坛曾经啊创下过奇迹的小虎队。首先我把这首小虎队在1989年1月跟这个忧欢派对合唱的歌曲《新年快乐》一块儿来送给大家，咱们一起感受新年的这份轻松，感受新年的这份快乐吧，来听吧。 年快乐，来自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带来的歌曲。话说在1988年，诸位，台湾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了一档电视新春争霸战节目，对象是青少年的学生，所以将三位女生组成的小猫队担任主持人的助理，节目是大受欢迎。于是有人提出来，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使画面更加平衡嘛，男女搭档干活不累吗？因此这开立唱片公司贴出广告，公开招聘三位男士。还经过层层的考核、层层的选拔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，小虎队这三位成员脱颖而出，他们就是霹雳虎吴奇隆、小帅虎陈志鹏以及乖乖虎苏有朋。谁知道这三位虎虎生风的青少年一上电视就出尽了风头，大受当年的观众的喜爱，可谓是老少咸宜。虽说是人多力量大，但是单枪匹马也不见得是势单力薄。诸位看这位歌手，那绝对是一顶一的实力派唱将，他就是许茹芸。今天这个擅长演唱忧伤情歌的许茹芸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祝福的歌曲，就是为美国影片《飞越来生缘》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美梦成真》。好了，赶快来听吧。 我能感觉我像只迷路奔驰思念的深夜，停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狩猎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次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替眼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风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 美梦成真，来自许茹芸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。另外在台湾还有这样一位极具号召力的歌手，他就是孙燕姿。虽然孙燕姿平日的工作非常繁忙，但是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孝顺女儿，因为每年自己生日她就会回到新加坡跟自己的父母一块过，甭管多忙做饭给自己的爸妈吃。孙燕姿总是会笑称，爸爸每次吃她做的菜总会故意说一声啊，很好吃。而关心女儿健康的妈妈则会私下里学学按摩，以便于女儿忙于演唱会的时候可以帮助孙燕姿按摩放松，这是令人羡慕的一家子啊！接下来呢，就来听一听孙燕姿给咱们带来的这首祝福的歌曲，祝你开心。 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，祝你开心新年。虽然蜡烛是老一点，可是开心十年，还想和你再手烛光里靠脸，脸靠脸。哦，亲爱的，请别压抑，时空变换一样爱你，祝你开心失眠。哦，亲爱的，请别哭泣，点燃回忆，真是伤心，祝你开心失眠。多么幸运。 请别压抑，一样爱你十年。哦，亲爱的，请别哭泣，祝你开心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今天咱们的休闲之旅当中，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充满温情的祝福歌曲。下面出场的这支组合名字叫做优客李林，如今虽然成员李记和林志炫早已经解散了，但是他们的作品却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和很多的二人组合一样，优客李林也是一人负责创作，另一人主要负责开腔演唱。李记的作品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息，而林志炫有着一把极为漂亮的嗓音，尤其是他的高音区，至今都被公认为是台湾歌坛最华丽的。李记的那些歌曲呢，由他唱来是清新且极富穿透力。那么接下来为各位送上来自优客李林的这首《祝福的歌》。 在人海中，我愿化作自由的一只，飞向海鸥，城市中耳语虽然多，是非尘埃全都沾不到我。在泥泞中，我愿做个一直守护你的一个朋友，虽然耳边声音已太多，我将会持续陪你醉酒一个。 祝福的歌来自于优客李林。说起这祝福的歌，就不免会想到这样一首经久不衰的传唱歌曲《祈祷》，相信各位也会非常的熟悉了。那说起这首歌曲的歌词，是翁倩玉的父亲翁炳荣在50岁生日那天特别送给自己的爱女的。说起翁炳荣，他是谁呢？他曾经是台湾某电视台第一任的节目经理，他为爱女创作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好听的歌曲。这首《祈祷》是改编于1975年，乃是翁倩玉主演的电视剧《爱的旋风》的主题歌，台湾力歌唱片公司出品。卓依婷、王杰和王韵婵、罗时丰等等歌星都曾经翻唱过这首经典的歌曲。好了，现在让咱们闭上眼睛，静下心来，在音乐当中做一次虔诚的祈祷吧。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，多少祈祷在心中，让大家看不到失败，叫成功永远在。少了夏秋冬，让宇宙关不了天窗，叫太阳不西冲。 这首祈祷分给你最爱的人吧。如果说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，那么同样堪称经典的祝福歌曲，同样有一首罗大佑作词作曲的《明天会更好》。这首歌曲是20余家公司的歌手参与录制，包括蔡琴、苏芮、潘越云、费玉清等大腕歌手联袂演唱的。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呢，歌曲尾声不断重复的副歌部分就是众多歌手交叉演唱而成，形成一次难得的大团结之作。这样的合作也能在很大意义上凸显歌手的反差性，使得这首歌曲显得层次感很强。那其中的很多大牌歌手呢，都为其他的大牌歌手担任和声，大家这种体现的相互协作的精神，在华语歌坛历史上的确是非常罕见的事情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咱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《明天会更好》。歌曲之后，娱乐大篷车稍事休息，广告和一小段信息之后呢，咱们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。诸位马上回来，稍后见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。

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嗯，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，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咱们的休闲之旅当中呢，一块来听一听那些温馨的祝福歌曲。上半段节目当中，咱们主要在宝岛台湾跟您转悠了一番，寻觅了一番这些历史上经典的祝福歌曲。哎，下面的节目一开始呢，我再带各位到咱们内地来看一看，那里有哪些歌手演唱的祝福歌曲很地道呢？首先说到的这位歌手就是以祝福歌出道的，他是谁呢？就是孙悦。孙悦当年凭借的这首歌曲《祝你平安》唱红了歌坛，希望把自己的家人也接来北京啊，于是就在北京四环一带买下了一套1000多平方米的店面的门市房，让全家一块来经营一家饺子馆。哎，有了这份家族产业，母亲父亲哥哥都有事儿干了，一家人也能团团圆圆的常年住在一起了。从这件事情也能看出，不管行走在何方，最牵挂的还是自己的亲人呢。接下来呢，就来听一听孙悦跟咱们带来的这首成名曲吧，祝你平安。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？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，请你多一些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